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现实中不可企及的梦想，让戏剧帮您实现；生活中难以体验的激情，让戏剧为您上演；平凡中无法领略的精彩，让戏剧给您带来；孤独中不能度过的时间，有戏剧空间和您作伴。听舞台上的故事，体会戏剧中的人生。欢迎进入戏剧空间。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戏剧空间，我是北威。中央话剧院的著名导演查明哲呢，在最近又将推出一部力作《青春竞技游戏》。那么这部剧呢，是查明哲和中央戏剧学院合作的成果，实际上呢是中戏99级表演系排演的毕业大戏。为了让听众朋友更早地了解到有关这部戏的情况，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意邀请了这部戏当中的几位主要演员和这部戏的制作人之一朱甲先生。 大家好， 首先呢还是请他们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朋友们好，我叫杨德明，在这部戏里演学生 大少。为什么我得给每一个过路让出位子？这是我的位子，我的。 我叫孙一鸣，我在这戏里面扮演里面比较调皮的这么一个男孩，叫做威甲。 每年夏天的时候，我都会去农村看望奶奶。小浆果，小蘑菇，简直美妙极了。 大家好，我是张贝贝，我在这部戏中扮演拉拉。 人生最大的梦想就是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大家好，我叫聂宁，这部戏原名叫《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这就是这个剧中的老师说。 我爱这份职业，在学校里有我全部的生活。 大家好，我叫李尚红，在剧中饰演瓦洛贾，学生瓦洛贾。 我只要干了一件事，就要干到底，不管我会付出多大代价。 这次中戏出演的《青春竞技游戏》呢，原名叫做《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是前苏联的一个话剧。它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轰动一时。那么在最近的十几年里，它几乎被搬上了欧洲所有国家的舞台。那么在欧洲以外的美国和加拿大呢，也曾上演过这部剧。它在哪里上演，就在哪里引起轰动。那么这到底讲述的是怎样一个故事？下面呢，就请在这部剧当中饰演老师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的聂宁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部戏呢，主要讲述就是一个很孤独、很善良的这么一个中学的数学老师，叫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他呢，在一个很普通的日子里面，他的学生来到他的家里面，为他庆祝几乎已经被他遗忘的生日。他更没想到的是，就是当他把他的这一群很非常热情的学生迎到他自己家里的时候呢，他已经卷进了一场学生们给他精心设计的一个 阴谋， 可以说阴谋游戏，也可以说陷阱。这部戏呢，就是我觉得非常震撼人的在哪，他很教育人的一个在什么，很多时候人是在一种互相之间被裹挟，在这种我们要表现的这就是17、18岁的学生当中，在他们是以一种游戏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他们的那种天真活泼热情让人觉得非常可爱，但是谁也没想到事情发展到之后，为了自己的他们达到自己的一些目的，包括他们就之前设计的和他们计划的一些东西，在他们展开去实施的时候，居然是所有的当事人都没有想到会发展到后来那样的结果。 他实际上也展示了一个比较残酷的青春啊。 对，我们的导演给这个戏说呢是一个残酷二字，残酷戏剧。但是这个戏在欧洲已经是演过很多年了，包括美国啊都演过这种戏，都演过这个戏。 嗯， 在亚洲来讲， 这是第一次 所以我们也很荣幸。 如果说一月初上演的中央戏剧学院的新的话剧《思凡》之后被称为中戏第一部和市场接轨的毕业实践剧目，那么《青春竞技游戏》呢，就可以被称为真正和市场票房接轨的商业演出。那么我们了解到，《青春竞技游戏》首次采用了学校投资和外部投资相结合的投资形式，而且呢，还邀请了国家话剧院的著名导演查明哲执导。雄厚的资金，强大的创作潜力，更加说明了中戏的毕业剧目距离市场化、商业化更近了一步。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这部戏的制作人之一朱甲先生来谈一谈，在运作和推广方面呢，他们有什么样的考虑？ 首先呢，我觉得这部戏的剧本是一个非常好的剧本，它的那个内容和结构呢，是一个符合这种青少年这种道教育道德底线问题的一种思考吧。然后呢，这个戏的这个作者是前苏联的著名作家拉祖莫夫斯卡娅的作品。主要的呢，他对这个青少年的教育问题也有一个深刻的反思吧。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能和就是像这个国家话剧院的这个著名导演查明哲导演合作呢，还有中戏的王丽娜老师，他们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导演，特别是扎导。然后我们很多那种听众和观众呢，对他那种战争三部曲，就是刚刚上演的这种《黎明静悄悄》这些戏呢，都已经挺熟悉的了。这次的那个演员呢，是用的中央戏剧学院就即将毕业的这帮学生，他们呢对这个戏呢也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从某种方面来说呢，他能给这部戏带来很大的一种活力，肯定呢会带来一些新的东西吧。然后在制作这边呢，我们给这个大家呢提供了很大的一个空间。比如说呢，这回有我们那个时代联盟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这个家公司呢是刚刚制作完了一部叫《见人说人话》的话剧， 非常火的一部舞台剧。 对对对，还有一家公司叫北京读书人文化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可能听起来有些听众不大清楚，可是说起他出版的一些书籍呢，是非常畅销的，《穷爸爸富爸爸》，谁动了我的奶酪，还有鱼等一些非常畅销的书籍，是基本上可以说家喻户晓。还有就是还有中戏也是作为这个戏的一个坚实的一个后盾基础吧，尽可能呢在这个人力物力资金上呢给予这个大力的支持吧。对这部戏，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呢，结合这部戏在首演那天呢，就是3月4号，同时推出这部戏的同名图书，还有就是这次售票，我们推出了一档叫家庭套票，就是认购120元的票两张的观众可以免费获得同等价位的票一张，就等于说买二赠一。这出戏的演出地点呢是中国儿童剧场。演出时间呢是在2003年3月4号至2003年3月19号，每天晚上19:30开演。它的票价除了120元之外，还有200元、80元，还有专门为学生提供的40元的学生票。它的购票电话呢，一个是6528-5231，一个是6406-8888。做这些戏的主要目的呢，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努力为这个戏剧事业呢多做出一点贡献，也希望广大的听众和观众呢能够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这部这个青春竞技游戏，也通过您的支持呢能推动戏剧艺术的发展。 那么结合这部戏的内容和形式，你们认为这部戏主要会吸引哪些年龄层次的观众呢？ 我们希望广大的观众都来看这个戏。 因为这个戏整个呼唤的是一种真善美，所以说我觉得不光光是我们虽然演的是一个学生戏，不光光是适合这个中学生、高中生、大学生了，它整个引发的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对， 希望家长各方面的教育部门也应该来看一看这个戏。作为演员来讲，作为学生来讲， 而且当初我们导演我们老师选择这个戏的时候，主要是因为虽然它是俄罗斯，是一个外国戏，但是它和我们中国这种体制包括它的一些社会现象非常相似，而且80年代的戏，相信很多的这种观众啊 都会有亲身的同样的感受。 以考试为目的，以考试为指挥棒，这样是 这样。对，这虽然这是一个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发生的一场一些矛盾啊，一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社会问题。 可以说这部戏当中的几个角色呢，都是各有难度。那你们在演绎的时候是如何来把握自己所饰演的这个角色的呢？ 我先说吧，我在这个剧中扮演就是。这个戏的老师伊琳娜·谢尔盖耶夫娜老师，她是一个可以说不是很年轻的老师，可能39岁40岁左右。在她这个年龄，按道理就是说正常的女人都应该是结了婚生了小孩的，但是她没有，是一个很孤独的女人。可能由于这种生活给她带来的一些性格上的清高啊，包括她的一些孤僻的东西，有一天在她非常孤独的时候，他的学生来看望，我相信这是所有老师，天下所有老师都希望的一件事情。 他希望来自学生的那份温暖。 对，所以就说在这个老师的把握上，首先就一个年龄感的把握，因为我们都是现在还是在校学生。那么其次，我觉得这个戏特别难度特别大是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演得非常非常累，心特别特别累的一个戏。可以说在我们来说是一种台词戏，心理戏特别多的这种学生和老师这两个角色相互之间一段一段互相较量的。 复查 就像对嫌疑犯 别做了， 对不起叶莲娜·斯尔盖耶夫娜，我动作很文明的，您甚至都感觉不到我在。 因为包括我们和导演当时看完剧本聊剧本砍剧本的时候也说了，这个老师为什么会选择死亡，不是妥协，也不是可能有他对人生的这种无奈。因为他说过他们六十年代的人是另外的样子，和这种80-90年代的年轻人他们的思想观理想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是完全不一样的。也可以说伊琳娜的死是一种被历史的巨轮所碾碎的。 那么你在表演这样一个就是在这部戏里难度相对比较大的这么一个人物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抓住他身上的这种特质，就是他理想主义的情操和现实之间这种矛盾， 对， 让他觉得很失望。 对，他就是这个人物，他并不是说很盲目的去这种完全的理想化，他也知道他所传授给大家他一辈子所追求的东西是他希望把政治理想正义荣誉良心怜悯这些东西去传授给他。 现在发生的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发生过，一些人苟且偷安，可还有另外一些人保存着自己的价值观和理想，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你怎么就否认这些人不存在了呢？让恶势力猖獗了，假如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站在恶的一边，即使到了那一天，我们还可以独善其身呢。只要有一个人站出来对这个世界说不要恶，仅仅一个人，恶就会退却，善于公正就会胜利。 他觉得这种东西只要是存在着，那么人类就能进步。 他在他学生的身上看到了完全另一种东西，他不愿意看到的。 对， 那李长虹在这部剧中是不是扮演了一个主谋的角色？ 对，这个戏里边我演瓦罗贾，就是可以说在这几个孩子里边算是孩子头。可以说整个这个事件从到老师家给老师过生日，一直到最后逼老师要钥匙，直到最后把老师逼死，这一系列的事情呢，都是由这个可以说是瓦罗贾在一手策划 的。所有的手段都不妨试一试。说到底，每个人都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我们找准他在哪儿，一按下去，吱溜，门就开了。 他为什么要策划这样一个游戏呢？ 在分析剧本的时候，我逐渐的明白了哈，他可能也是为了完成自己的某种个人理想，才这么做，想用这件事情来证明自己有实力去达到任何他想要去达到的目的， 控制别人， 可以这么说。 就是你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没有有的时候那种困惑、那种迷茫、那种叛逆，会跟他身上的一些东西会有一些相似一些？ 我认为有一部分，而且是有的时候会无意识当中迸发出来这些东西。 嗯， 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 那拉拉呢？ 他参加这个活动的目的也不是为了改分数， 嗯， 因为他考的也是应该还是不错的。他参加这个活动的目的呢，主要就是为了，我觉得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巴莎是他的男朋友， 嗯， 他是想帮巴莎去改这个分数，完全是出于对他的爱。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呢，拉拉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女孩子。他想通过这些事情来证明，嗯，来去研究生活啊等等一些的。他很单纯，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热情、直率、聪明、可爱的女孩子。嗯，他在这个行动里头，所谓他的飘忽不定是这样子的。刚开始呢，他充满着很大很大的兴趣来参加这个行动，但是后来他发现他自己所想的跟他现在这种情况发生的东西是不是很吻合。他开始动摇，但是呢他又为了巴莎又决定留下，然后很多很多这个点，就是一会儿动摇一会儿又坚定，一会儿动摇一会儿又坚定，但是其实归根到底主要原因还是为了爱巴莎。但是他最后最让他失望的也正是巴莎。 我只知道一点，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变成无耻的人。 可我现在 可是我不知道，你成为无耻的人之后，我还会不会爱你？我是个没钱没势没关系的女孩，我就指望着你的爱情了。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比较残酷的地方在于让这么一个本来很善良很热情的女孩子也卷入了这场事件当中，这也是她比较残酷的一面。 对，而且她可能是当中牺牲算是相当大的一个女孩子。 对，我看在戏中好像有一场戏是那个， 嗯，瓦洛贾为了要让老师交出钥匙， 嗯， 然后就是准备开始强奸拉拉， 也就是瓦洛贾所说的最后一场战役。 嗯， 虽然他没有成功，但是你在这个戏当中应该是做出了比较大胆的表演。 这个没有什么剧情需要。 那么演那场戏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有些尴尬呀？在舞台上当着那么多的观众， 说实话是一点都没有， 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 没有，因为这种东西它是艺术的表现，它不是一些说不好听是什么低级趣味的东西， 嗯， 所以根本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东西。剧情需要，而且剧情发展到那个地方了。 拉拉的男友， 嗯，我在这个戏里演拉拉的那男朋友巴莎。嗯，巴莎这个学生是，他是来自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嗯，他的父亲是在一个大学里做教授，他从小就对这个文学产生特别浓厚的兴趣，就从初中就开始研究托斯托耶夫斯基，可能受家庭的熏陶比较多一些。嗯，其实他和拉拉的关系，嗯，我认为巴莎自始至终对拉拉都有一种特别真诚的那种爱情观，这可能也是他那种爱情观，可能是他个人的一个性格的弱点。就是正是因为这件事情，把巴莎推到了一个绝境上吧。可以说，其实怎么说呢？可能这种现象在这个社会比较普遍，就是反映了一种进退两难的那种现代爱情。 那这部戏里边还有一个角色，他要表演酗酒。这个表演起来是不是难度也很大？为什么他在这个戏里需要他做这样的表演？介绍一下你的角色。 就因为这样，所以这个人物这个角色很吸引我。在他的伙伴当中，他会被当作枪来使， 嗯， 而大家在背后是怎么说他呢？会把他当成弃儿来看。可是为什么这样呢？难道这个孩子想吗？他也不想。当然，我们摆脱不了，就是说，他之所以这样，是受社会的背景。更重要的影响是受他的家庭环境影响。 嗯，他是出自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嗯，他的父亲，可以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他的父亲是一个酒鬼。 嗯， 可在当时来讲呢，他父亲是一个蔬菜站的站长，是小有权力的这么一个人。可是因为他父亲酗酒成性啊，最后使得这个家庭啊败落等等等等，这一切与他这个现在的这个自身性格是分不开的关系。 伙伴们，我忍受不住。 住了，我再也忍受不住了，叶莲娜·森盖耶夫的，您家的杯子在哪儿？杯子，我要寻找个杯子，杯子。叶莲娜·森盖耶夫的，我再也忍受不了这种家庭悲剧了。 这个孩子本来是一个非常可爱天真的，他喜欢大自然，喜欢画画，每年夏天呢都可能会到农村去看望奶奶呀，非常喜欢自然。但是走到这一步，马上面临着高考考大学，他也无奈必须要和他们一起走到这一步，所以说我说他是被裹挟进来的。 那事件发生到最后的结果肯定也不是他希望看到的样子。 对， 很出乎你们的意料。 对对对，是出乎意料。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可能是一个积极性比较高的，一定要为了这个目的。如果改了分数以后呢，他将来可以不必面对去职业技术学校，也不必面对去当兵，可能有一个很好的出路。但是到了最后的时候，当这个故事在进行，在不断变换发展的时候，他发觉自己这不是我想要的东西，他觉得愧疚、内疚感，在此时和他其他的伙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而且呢，加上他喝了一些酒之后，他越来越感觉我不应该这么做，老师，我对不起你。所以说在这个当中呢，是在瓦洛加和巴莎看来，他是第一个背叛了他们的。作为毕业大戏来讲，其实也是对我们这个四年级高班毕业生的这一个检验。因为我们这戏里面既有台词又有形体舞蹈，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综合这么一个检验。 对 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戏好在什么地方？原先刚开始接触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觉得每一个人物，就是虽然这个人物不是很多，但是每一个人物他都是非常有戏的，而且他是代表着就像说的每一种性格的缩影，在每一个学生和包括这个老师身上体现出来了。不，这种性格可能有他的造就，是由于他的环境，他当时的这种特殊的年代，或者说是他的家庭、他的教育、他的各个方面所形成的这种环境。但是恰恰社会上又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他的普遍性就体现在这上 面。对，普遍性。 那我看的那个版本，就是在最后女教师上吊自杀以后，瓦洛加实际上是没有看到这个女教师死去，是吗？ 没有。 你想，如果他要看到，他会怎么想呢？ 我想他可能在心里边会有极大的触动，无论他看到还是没看到老师死去，这个对他影响都绝对是非常非常大。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的戏剧空间，今天我们为您介绍的是中央戏剧学院99级表演系的毕业大戏《青春竞技游戏》。这个作为你们毕业大戏，然后挑中了你们六个来演，是不是觉得挺幸运的？ 挺非常幸运。 Very lucky。 因为包括我们这四年的学习，有就是说对社会、对学校、对培养我们的老师，有一个就是这样好的作品来让我们去展现出老师对我们的这些这么多年的一些培育啊，包括我们也是检验自身这个表演基本功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觉得很有挑战。 对。 那你们每个都说一下，对自己来说这个人物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作为我演瓦洛加的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人物的这个心理的把握，和这个瓦洛加整个这个人物的总体的把握，在这个戏里面的把握是最难的。可以说我的实际年龄比瓦洛加要大，但是呢，我想的可能还没有那么多。 他的心理脉络很复杂。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 功能性 很多。所以说在分析剧本的时候费了很大的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难，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难。但是呢，恰恰是我认为把它作为一个对自己的挑战来说也未尝不可，因为可以说我们在中戏四年来说，像刚才宁也说过了，很难遇到这样的好剧本。很难遇到这样有这么有心理活动的这种人物，因为我觉得这个演戏嘛，最多最终呢，它要转化成为的是心中心理的东西，才再体验，用外部再体验出来，表现给观众看。 那导演有没有对你的表演有什么要求？ 有啊，好多，太多了。 他们主要是要求你要做到哪一 点？主要是。简单点说，刚开始进入这个角色的时候，总是把他这个我认为瓦洛加是坏的。刚开始的我错误的理解，我认为瓦洛加是最坏的。所以说呢，在 舞台上表演的时候，我就尽量把它演的阴一点， 坏了演， 狠一点，哎，坏一点。但是慢慢的呢，这个经过导演的揣摩也好啊，包括给我们讲戏也好，直到我们自己的体会也好，这个人物并不是他，可能是他心里边会想一些东西，可他可能会有坏水，他可能会想一些坏的主意、坏的点子，但他绝对不会表现在面。 就是作为我去扮演叶琳娜老师，我觉得在现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身上体现，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他让我认清了一些，就是现实生活中还有这样的人。 还有哪样的人？ 还有像叶琳娜老师这么纯真，这么有这种他自己的特别坚定的信念的这种人。可以说原先开始分析剧本的时候，我特别不理解这种人，我说可能吗？我说现在生活中还会有这样这么理想化的人物存在吗？这就是主流，可能是一种我们大家所有人都想去伸手去触的高不可及的这么一个圣女式的人物。 嗯， 她很伟大。 你现在相信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人吗？ 我现在相信了。我现在就像我的剧本里一句台词，你现在相信现实生活中有这么伟大的人吗？确实相信。因为这种女人，她可以说也是可能环境当时的年代各个这个造就的她这样一个性格。但是我觉得从我这个现代的年轻人去演绎她这么一个60年代的这么一个女老师，她这种性格内心世界的感悟，是要我去真正的用很真诚的心去触碰她，而不是说我要去演绎，我要去演一个很真诚的人，很纯洁的人。 嗯， 那么还有其他还有一点，就是说大家可能共同遇到的一个年龄的问题，可能老师的这个方面更大一点，因为大家都是20多岁的学生。 你是不是在你们就是班里要演戏，经常演一些就是上了岁数比较有难度的？ 也不是，也不是，因为我觉得演员嘛，他是这样的，对每一个年龄段、每一个人物，你都要去很准确的把握。就像我们中戏，我们99班原来上面一个大戏推出的是原野， 嗯， 我演金子，当时这两个人物就很区别很大。就说现在谈到这个叶琳娜老师。40多岁的女人，而且她又是个没有结婚、没有生过小孩的女人，她的生活的基调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这很考验。我们得从，就像老师说的一个心象，表演里面一个说心象，你去从现实生活中，你脑海中曾经是不是有过这样的一个女人，在你留下了一种印象？那么这个女人身上有什么能够借鉴给你的？搬到舞台上，你怎么去展现她？或许是几个是生活原型。这对演员很重要，生活积累。 拉拉， 我觉得这部戏给我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台词和形体。因为要说年龄感嘛，拉拉跟我的年龄也差不了几岁， 嗯， 而且我自认为在外形上跟拉拉也会比较靠，所以不需要像老师也好、瓦洛加也好去那么费劲的去找什么年龄感或者是其他的东西。那最现实的东西，最实际的问题就是台词。台词拉拉在戏中不仅有大段的独白，而且还有很多很多需要各种各样笑声的地方。因为导演要求我拉拉一定要是他的笑声要贯穿全剧的，从一开始上场在门外的时候就要笑着上场，然后呢在其中的各个不同的情节当中还需要这样或者那样的笑声。 大家好， 你好，晚上好， 亲爱的，你那水给衣服呢？我们大家祝您生日快乐。 加上拉拉的那种热情和开朗，实际上更反衬了这个事件，整个事件这种残酷。 对，他可以说是整个戏中的一个，我自己认为是一个 亮点， 是一个用亮点形容的，还是用一个怎么来形容说？他是跟他们不同的，因为威甲也好，巴萨也好，他们是有目的的，是为了改成绩。瓦洛加呢，他要精心策划这个阴谋，所以他也是都是有很多很多的心事，只有拉拉他一个人没有，所以他可以说是一个调节剂也好，嗯，说是一个什么也好，但是我总觉得，嗯，拉拉在这个戏中的给大家的感觉会很特别，会与众不同。 那为什么形体上对你来说也是 形体？因为拉拉在这个戏中要跳舞，又要跳舞，而且比如说像强奸那段戏呀、啊、等等的一些戏，都需要拉拉的那种良好的形体基础。所以呢，我觉得在这部戏中，台词跟形体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而且你像结尾的时候，导演要求拉拉的声音，他要呼喊老师嘛，他把那个卫生间的门推倒了，然后发现老师已经，就从他的视角中看出来，老师已经是在浴缸里淹死了嘛，然后他要不停地喊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我们没拿你的钥匙，没拿，然后要喊亲爱的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他是想要那种去呼唤老师那种感觉。所以如果台词的功底不够扎实的话，这些事情我是完不成的。所以总结一句话，我还认为在这部戏中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台词和形体。 那你现在马上这个戏就要上演了，你觉得你能战胜这种挑战吗？ 我对我自己有信心， 现在已经完全应该没有问题了。 嗯，还需要努力，反正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完成好这个角色，希望不会让各位观众失望。谢 贝甲 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戏整个对我们来讲检验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对你最大的挑战？ 最大的挑战就是我说的，我想说的就是那些不光光是台词形体，包括内心的体验，然后把它怎样体现出来。然后呢，在舞台上我觉得更多的呢，好多需要这个人物体现的是，就包括作为四年学生来讲的好多演员外部技巧，在这个戏当中我觉得好多的应用，形体醉酒的状态，包括和台词的结合，在这个运动当中的这一切东西的结合，所以说我觉得是一个综合的检验。我觉得在威嘉身上这些东西都有所体验。 那威嘉身上他有时候表现出来的这种困惑，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体会过类似的感觉？ 有过，当然我是艺校出来的，也曾经面临过这个高考，包括考中央戏剧学院一样，这个时候那个时候也曾经面临 着考试的压力让你有过扭曲吗？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所以说有的正因为现在，我觉得这是现在来讲，他们那时候这个剧本所交代这个学生他们所做的事情，反而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我现在可能未必能做出像剧本人物当中所做出的那种事情。 巴莎， 巴莎，我在一开始看那个剧本的时候，我感觉对我来说形成最大的挑战可能就是巴莎在其中有几个大段的独白。因为这几个大段的独白从处理上来讲，如果从他的人物身份来讲，他本身有非常好的这种那个文学素养，得具有那种就是那种演说家的那种气质，那种鼓动性、煽动性、感染力。 你想象一下，因为空洞的形式主义，因为我的数学没考够分数，我就得放弃我心爱的事业，我能甘心吗？同学们，这跟我的托斯托耶夫斯基有什么关系？要知道，对于威甲想要的三分我都不能满足，我必须得优秀。 他不像马洛加那种啊，人生观、价值观各个方面他都形成好了，已经非常成熟完善了，也不会像那个威甲这种想的没有那么多，其实他属于那种中间的人。 可他到底还是一个天才， 在他那个时代的人和人不同，要么你是戈尔塞科夫将军，用巩固国防的方法为祖国服务，要么你是普希金，用破坏国家机器的方法为祖国服务。现在倒像是文艺复兴时期，学物理的要会写抒情诗，反过来呢也一样。 反正这几段台词对巴莎这个人物非常重要，可能成败可能也在此了。 那前一阵啊，就是也是九九级的导演戏，他们排过一个思凡之后，你们肯定也都看了这个戏。 看过。 那现在你们这个戏排到现在这个程度，再来看一看，觉得跟那部戏比起来，虽然没有内容上没有可比性，但是觉得你们的演技啊、功力啊，应该比他们强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表演系的学生，他们是导演系的学生，那么可能在老师啊、观众啊要求方面可能就会不一样。 表演系的学生可能我们的目的在舞台上的目的更注重的应该观众看的更注重的是表演。 嗯，那你们看他们四班之后觉得他们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导演的一些构思啊，包括他们在舞台上运用的一些这个舞台设计啊，一些他们的这种方式啊，表现方式，他们挺好的，挺吸引人的，也挺具有代表他们这个导演系的风格的。 那你们的长处表演， 我相信这部戏首先它就是一个很纯现实主义的戏，而且它也是一个对人性挖掘很深的这么一个戏，对我们也是考验最大的一个戏。我相信这个戏在通过我们九九班这个老师和同学导演这种努力的去挖掘去排演，最后展现在观众面前的，我相信我们会对观众负责，我们会给观众展现一幕震撼您，至少说就像这个童宁教授说的一句话，至少让所有的观众进到剧场看完我们的戏出来以后，至少有半个小时是不会大笑，笑不出来的，我们要的就是这一点。我相信能给观众心里留下一道痕迹。 你们相信能有这个效果？ 对，而且正是因为这个戏在中国演出很具有意义，因为中国是个很尊师重教的一个国家。可能说大家会想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这样的结局包括这样的一件事情不是不可能。我相信现在的观众选择一个晚上买一张票，可以说支持我们的话剧事业，也可以说让您的心灵去经受一番这样的体验，是一件好事情。 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部戏是中央戏剧学院真正和市场票房接轨的一次商业性的演出，对你们来说这种商业性演出应该是第一次这种集体面 对 观众，那这种公开售票然后面对的观众完全不是你们赠票的那些人，对你们来说有压力吗？ 压力非常的大。首先如果是商业演出的话，我觉得我首先不管是作为制作人整个创作主体运作这个班子来讲，包括一直到我们学生来讲，我们都要对观众负责任，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这次又不是像我们在原来平时在学校里面的汇报演出，可能面对的观众呢层次比较窄，可能是主要面对是我们学校的师生。作为演员来讲，我们会更加努力来把这个戏完成好，然后能够一个好的姿态去呈现给观众。 现在心情应该也是比较兴奋的，想站在大家的面前， 既紧张又兴奋。 也是很复杂的心情。 对，主要是复杂。 描述的清楚吗？这种心情。 我们很感谢，非常非常感激，就是有就像这个支持我们的这个给我们投资给我们去制作的这些人，我觉得是这样。中国的话剧事业像我们说，这是一个很纯艺术纯现实主义纯不是说是像现在可能也有一些话剧搞笑的这种各种形式的话剧，那么这样的话剧需要观众，需要我们全社会所有各界的朋友去支持我们，这是可以说是人类需要这种东西，它是对人的一次洗礼。 那么这部戏的制作人朱甲应该是以前参加过很多非常大家非常熟悉的舞台剧，比如像见人说人话这些话剧票房非常好，参加过这些话剧的制作。那么在这段青春竞技游戏这个排演的过程当中，你应该是一直跟着大家的是吧？ 我是差不多他们已经快排成了我进入的。因为在这个他们排练的这个期间呢，我正在那个做那这部就是林兆华导演导的这个故事新编和绝对信号这两部戏。我是从这个他们基本上已经排练基本成型了之后进入的。 那这次和那个这一班同学来合作，觉得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在排演的过程当中看？ 我觉得同学们的那个对这个戏的付出，我觉得挺尽力的，对艺术的奉献那种精神也是 挺可嘉的， 挺可嘉的，确实挺好的。实际我觉得进入剧场，等观众进入剧场了以后呢，等观众看到这台戏的时候，是会比他们说的还要好，那心里的那种震撼，那种感觉和震撼力会更强一些。衷心的希望这个听众和观众呢，就还是走进剧场，然后来看我们这场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青春竞技游戏。这个热线订票电话呢是65285231，65285016，65211425， 6406-8888 6406-9999。同时呢，我们还推出的这个就是买二赠一这个活动。它这个买二赠一活动呢，就是它有一个单独的就是订票电话是6528-5016和6528-5231。 嗯，那现在中戏是不是也在招新生，招本科的新生？ 现在正是招生期间。 听说那个录取率非常非常的低，但是还是有很多的人特别向往考到中戏，尤其像表演系，你们应该说非常幸运的一波人。现在有没有什么话想跟这些就是非常希望进入中戏的这些年轻的学生们说的？ 我想说，不管现在因为现在考生的生源嘛也比较复杂，像我们有是一校来的，有高中生来了，但是我想由衷的说一句，就是包括这次面对这个大戏来讲也好，我觉得一个作为一个演员来讲，他的文化功底、文化底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真的非常重要，尤其是我想说是针对一校出来的学生，在这方面更应该加强。结果像我们现在面对这种剧本的话，对，要一定的理解力，你如果没有这个文化素养的话， 很 难去理解， 吃力， 对，比较吃力。所以说这个希望想来报考中央戏剧学院的同学能够尤其注意这一点。 这肯定不是唱高调，真的是很需要， 真是很需要。 而且我也想说，因为可能进校之前和进校之后的感受是完全两种样子，就说大家如果说大家所有对这个表演艺术爱好的朋友，我觉得如果说你坚定了，就像叶琳的老师，你坚定了这个信念的话，那么你就要准备付出。有这种精神，你才能把这条路走得更好。 我想说的就是，以我们那个中戏的那个校训吧，首先要你要想演好戏，第一要先学会做人，就是说要在生活中老老实实的做人，在台上认认真真的演戏。就这些。 其实我觉得一个人走向成功的道路有很多，我希望这些考生呢认清自己，替自己选择一条最适合的、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不一定非要局限在当演员、做明星梦这条道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演员的，所以不能因为我自己想成为什么什么样的星、什么什么样的腕，然后就一定要去考中央戏剧学院。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明星大腕，他还是靠你自己的先天条件和跟后天的努力，所以不要太盲目。 因为表演不是学的，是你的天赋。你到了中央戏剧学院，老师只是教你一种方法，如何去挖掘自己这个潜力，学是学不会的。 总之我想说一点，就是我非常非常渴望所有跟我一样对艺术有着爱好、有着兴趣、有着这种不是说就追求吧，我希望大家都能作为一个观众走进剧场，走进我们的这个神圣的舞台，来跟我们一起感受一个特别不同的夜晚。我希望包括就是说看话剧是一种时尚也好，是一种对这个我们中国这个艺术舞台剧的支持也好，我相信舞台剧真的非常有魅力，它能征服所有的观众。 而且我们觉得可以跟大家保证，只要你们买了我们的票，看了我们的演出，我们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不过我相信你们这个演出在那个时候没准会吸引很大一部分想报考中戏的学生， 对， 提前看一看中戏学 生演技怎么样。我相信我们班的实力，我也相信所有这个制作我们这个戏的班底的实力。我觉得这个戏会非常不错， 而且我希望大家看过了之后，希望大家去外边宣传一下，一传十，十传百，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戏，知道我们这个戏。而且像我们老师都跟我们说，像我们的亲朋好友来看戏，大家都要自己买票，绝不能从后台钻进去。 从 一定要支持话剧事业， 从我们做起，从我们身边的人做起，来支持我们这个戏剧事业的发展。 这也是跟市场接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 希望您进了剧场以后， 关掉手机和 BB 机。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戏剧空间也要热热闹闹的结束了。我们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几位中央戏剧学院的学生，以及青春竞技游戏这部戏的制作人之一朱甲先生。好了，朋友们，北威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戏剧空间，我们明天再见。